就是走得慢，一样赶得上羽毛球。谁知道我们来这一场是为了找一个伴， 找一个伴。 寻找力量，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谎。 寻找陌生的味道，寻找方向， 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 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 寻寻觅觅总让我们 找到了一个肩膀， 陨石的一双翅膀， 谁答应我们一定有答案？ 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一样有风光可以欣赏。谁知道现在这一路上受了伤，不定又会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羽毛健忘。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一样有风光可以欣赏。谁知道现在这一路上受了伤，不定又会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羽毛健忘。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 小小一颗坚果能为我们的身体撑起一把保护伞，坚果对人体健康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只要每天吃10颗坚果，就能够显著降低人们死于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哇，原来坚果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呢。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寂寞，虽然你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抱着我，却轻轻对我说，我只是普通的朋友，爱的感觉不同，付出的爱没有结果。想不通，我知道自己没有错，爱你的心忘了上锁，傻傻让爱变成一种折磨。你对我一点不在乎，我还是爱得不认输，对你的爱我选择了让步。被放逐在寒冷的边际，去学习暧昧不行，不是甜蜜，不再理所谓的不公平。静静的离去，静静的闭上眼睛，没有错，爱你的心忘了上锁，傻傻让爱变成一种折磨。你对我一点不在乎，我还是爱得不认输。 是甜蜜，不再理所谓的不公平，轻轻的离去，轻轻的闭上眼睛，静静的摆在 总是想得太多，如果没有如果，错过再次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跟我叫我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个傻一个懦，两个人美丽又寂寞，一再怕一的怕不完的胁迫，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爱我。Oh yeah yeah， 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永远画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两个人能够开花就应该结果，能把握也就不该甩脱，一辈子最怕穿过一夜中过，是不是真的错错，

好自己。 接下来为我们带来动听歌声的这位歌手呢，叫做程琳。程琳以其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歌手的角色之外呢，程琳呢也有着深厚的二胡国乐功底。一起来听到程琳带来《小小少年》。 小小少年，奔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 距离我们相见还有297天， 明天是2013年8月26日，距离我们相见的日子又近了一天。 你的一天不太心脏，誓言慢流醒过来，心心意你过得像表情流行慢慢地，你是你生的愈合，看你头像还亮着，就像风暴雨点滴，我只想要我们在一起。

从，走起路来莫名就有风，什么规矩我都懒得懂，从小到大没什么笑容，不说话是我经常放空，但当你出现一切都不同、哦、你就像一颗解药，像嗑了狗粮接着我无聊，我多想为你疯狂，为你世界不要，你就像一块蛋糕，像巧克力糖我甘愿争吵，我多想为你实现你的每个愿望，心跳的你听到冰冰挣扎的冰包冰冰，解放你的双脚冰冰，跟我不停地跑，把烦恼尽甩掉冰冰，永远不停地敲冰冰，只想不停地跳冰冰，任何地动闪耀，怎么走，连讲话都有独特律动，什么潮流我才不跟风，从小到大向来不平庸，请你记住我叫王苏荣，想要变成你的大英雄，你就像一颗解药，像嗑了狗粮解救我无聊，我多想为你疯狂，为你世界不要，你就像一块蛋糕，像巧克力糖我甘愿争吵，我多想为你实现你的每个愿望，心跳的你听到冰冰挣扎的冰包冰冰，解放你的双脚冰冰，跟我不停地跑，把烦恼尽碎掉冰冰，永远不停地敲冰冰，只想不停地跳冰冰，整个地动闪耀 Oh baby， 属于我闪着心跳，我彩虹般那一种魔法 Oh baby， 拥抱我像夏天的我，把我吹进了漩涡 Oh baby， 属于心脏我彩虹的那一种魔法 Oh baby， 你拥抱我像夏天的我，把我卷进了漩涡， 因为一粒 望楼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俊峰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7月15日至8月13日，足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加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追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若琳，叫做《因为你爱我》。这首歌是巴塞诺瓦的再现，慵懒自然，叫人欲罢不能。王若琳的声音或许比偶像剧本身更容易打动你，一起来听王若琳带来《因为你爱我》。 阳光在闪耀，可你的背影也不过离开时有了

see your hand touching the tip of your knee. My 기가 너무 아름다운 것 같아. Excuse me,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나를 잡아줘. I ca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When you reach out and kiss me with a shoulder key, my heart's beating fast and we suddenly speak a magical language sent from above. We speak the language of love. Oh, oh, oh, it's the language of clear skies, it's a beautiful day at the zoo. We kiss, but my eyes can't focus on you. Hello,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ve seen. So come here, do you want to go dancing with me? Come with me, let's run away. When the man loves the sea and the sea loves the man, the moment of the bird is touching a hand. From a wonderful, magical, mystery place, the language of love comes out of their face. But we're still young. about you and how we don't speak enough. Oh, we started two hearts in one home. No, it's hard we argue, we're stubborn, I know. But oh, sweet creature, sweet creature, wherever I go, you'll be home. Sweet creature, sweet creature, now run out of hope, you'll be home. Just two hearts and one home. It gets harder when we argue. You're stubborn, I know. But oh, sweet creature, sweet creature, wherever I go, you'll bring me home. Sweet creature, sweet. 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